天要黑了吗？要告别了吗？能不能多留一下？别管那晚霞，反正我比你更熟悉。我也得回家，你不舍得吗？你会想念吗？如果想到我会哭，你会心疼吗？有谁来教我忘记你的方法？你的笑啊和你的泪啊，还有血红的晚霞。所谓的宽容坚强我做不到啊，往后的寂寞年华怎么去消化？我没有给你翅膀，你为什么要飞翔？剩我一个在天堂。不安的手掌，撒娇的模样，你像个天使一样，那么歌唱。奇怪，我最近关于你的印象，你的笑啊和你的泪啊，都好像还没长大。所谓的宽容坚强我做不到啊，往后的寂寞年华怎么去消化？我没有给你翅膀，你为什么要飞翔？剩我一个人在回忆漫山，天会亮也会时候的晚霞，才能算开的正好。晚些的我的黑发在哪里落下？早开的你的夕阳美得不像话，好端端在我